咁啊，觀音菩薩咧就幾時喺度等住救每一個世人嘅，就係問題我哋肯唔肯發出呢種信心去求呢個觀音菩薩，同埋信仰呢個觀音菩薩嘅啫，就係睇我哋嘅啫。諸佛菩薩咧幾時都企喺度，幾時都等緊我哋嘅，佢哋垂手接引，分分鐘喺度等待我哋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遇到嘅火難嘅時候，如果我哋能夠一心清明嘅話，就一定得到觀世音菩薩去拯救我哋，得到免咗呢個火難嘅。咁因為咧，我哋呢個火難就係我哋本身係有，因為有呢個果報嘅火係我哋應該受嘅。咁如果我哋唔使受嘅話，就係我哋現生聽咗之後，我哋改變啦，將我哋嘅業力改薄改變，只係有驚無險咁啊渡過咗。咁你話幾好係咪？咁啊跟住落嚟咧，咁我哋下呢一段經文咧係講啦，佢話若為大水所漂啊，清其名號，積得淺處。咁而家咧就係講我哋嘅水難啦。喺我哋呢個地球裏邊咧，周不時都係又有火又有水噶啦。咁呢個水咧就係水災。咁啊，不論喺邊個國家都有咁樣嘅事情發生嘅。你睇下我哋澳洲啊，係咪啊？經常又唔係呢個省就嗰個省，邊一個省都有呢種嘅水災嘅。咁啊，呢一啲咧係乜嘢原因咧？係我哋眾生業力所感啊，係一種共業嚟嘅。咁啊，共業之中咧有別業，別業就係話雖然一齊要受呢個水災，但係受之中咧，別業呢個人咧，佢可以免離呢個災難，或者佢個財物唔會受損失，或者咧佢個損失係好輕，或者佢有生命危險但係得救，咁呢個咧就為之係別業啦。咁啊，共業裏邊咧就係我哋一係要受呢場咁嘅水災，我哋就必然係逃唔過嘅。如果我哋唔積極去改變，我哋呢個業力係一定要咁樣受嘅。嗱，講到呢個共業同埋別業咧，我哋亦都有例子俾我哋睇到，好似前幾年咧發生啲空難嘅事啊，喺機場裏邊，本來有一對夫婦咧一齊要搭呢個機去中國大陸旅行嘅，但係呢個人咧，佢兩夫婦平時就係冇乜拗撬嘅，好好嘅，即係你敬我愛咁樣，好好好恩愛嘅，但佢哋唔知點解機場佢突然間會拗起頸上嚟，大家咧喺度頂頸鬧，鬧到咧嗰啲火紅火綠，火到咧走翻轉頭唔上機。咁啊，唔上機嘅時候咧，翻屋企就坐喺度唞大氣，唞大氣就點樣諗下點樣我哋會做乜兩度會鬧交鬧到咁犀利咧？平時我都係有修養噶，唔至於咁噶咁。但係當啲火熄咗嘅時候，你再趕嘅機已經係趕唔切啦，飛機已經起飛啦，開咗啦。結果咧冇幾耐睇新聞，原來呢架飛機失事，咁佢先知道係乜事啊？原來佢就係不共業，佢唔係應該受呢個空難，所以佢咧就因為咁樣無端端鬧起交上嚟，唔上飛機，咁就被捕咗啦。咁呢啲咧就係別業同共業裏邊嘅分別嚟啦。咁我哋呢個水災同埋火災裏邊咧，呢啲等於頭先所舉嘅各種嘅例咧，都係共業中裏邊嘅別業，得救嘅咧就係別業。本來他們是應該受這個共業的，但因為他們自己呢積極努力去改變了，就是一心清明。一心清明的就是他自己的心已經清淨了，已經是沒有了這種要受的共業了，那就轉了，他現在轉，所以他就很避免了，這個就是這樣的理由來的。那水呢就屬於神，時時都是神水神水，水也都是屬於我們的貪心，我哋个贪心大咧，亦都会感到呢个水嘅，呢个水嘅灾难嘅。咁啊，我哋咧，如果打开个报纸咧，时时都会见到啲水灾，尤其是近嚟啊，中国大陆非常之多呢个水灾嘅灾难，成个省、成个镇咁样浸晒，浸到好耐都唔退嘅啲水。呢个黄河咧，时 时系泛滥，时时系咁样咧，黄河两岸嘅人咧，时时都会遭到呢个水灾。咁呢个水灾一嚟到之后，根本系避无可避嘅，系嘛？嗰啲水咧系有十几尺高，浸到上个瓦顶嘅。咁啊，如果遇到呢啲咁嘅难嘅时候，如果我哋深信观世音菩萨喺当时咧，我哋系走唔甩嘅时候，你唯有全心全意念观音菩萨，咁就必然可以兜。咁啊，其中咧有一个新娘子啱啱结婚嗰日，佢亦都系唔知道点解崩堤，崩堤咧嗰啲水就淹晒去，咁啊成个婚礼咧就变咗一个水塘咁，成个村咧都浸咗。咁呢个水嚟到嘅时候咧，个个人咧都要揾地方走啊，走唔甩，上瓦又唔得咁快。唯有呢个新娘子咧，佢就坐喺嗰张椅度，一张木嘅椅坐喺度，一心一意就念观音菩萨。咁佢呢个椅咧又唔会沉，一路飘到去咧，飘到下游嗰度咧，就揾人咧，就有人救到佢。救到佢之后，咁啲人就问佢：点解嗰啲船都会沉咗，你坐喺张椅度竟然唔会沉嘅咧？咁呢个新娘子就话：佢话我妈咧就系信观音菩萨。咁啊，我由细咧我就跟观音，跟阿妈咧就念观音菩萨，所以水大嚟到嘅时候，我知道咧冇办法走嘅时候，我就坐喺张椅度，就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，所以我咧就得救咯，就系咁样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话，我哋每一个人能够诚心诚意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一定系会冥冥中加持我哋嘅。咁啊，仲有一个咧。就是在台湾啊，台湾有一次的水灾啊，叫八七水灾，又是很犀利的。咁呢个水灾咧，又是浸了很多条村喎。咁啊，其中有一个人咧，呢个人咧就是女人嚟，佢系因为个老公去服兵役的时候咧，佢就唔守妇道，唔守妇道咧犯咗法，就拉咗去坐监。咁呢个女监犯咧喺个监狱里边咧。就听闻佛法，有人去个监狱里边讲经，咁佢就闻到佛法之后咧，佢就好欢喜啦，自己痛悔啊，忏悔自己嘅业障。佢话如果我释放咗出去之后，我要痛改前非，就系话佢要重新做人。咁啊，结果咧坐咗六个月监之后，佢翻去咧就请咗西方三圣，啊翻到屋企咧就供奉。咁佢為咗要轉換呢個環境啊，因為佢住嗰度鄉下咧，喺嗰個大橋邊，咁啊等於咧就近水嘅地方咯喎，咁係養鴨嘅。你諗下養鴨係咪要近水咧？係嘛？咁啊靠養鴨嚟，即係老爺奶奶係做嗰一行，咁佢都要跟住噶嘛。咁佢就為咗要改變自己個經濟環境，咁啊捉咗十八隻小豬翻嚟，細細只，咁啊捉翻嚟喺個河邊度。咁啊，三间草屋就系用嗰啲茅草嚟搭啊，用竹咁样嚟搭噶嘛。你睇下中国大陆近住河边嗰啲咧，以前都系用竹、用嗰啲禾秆草嚟搭嘅屋嚟住噶嘛。咁佢亦都系咁样。咁啊，三间，一间咧就养鸭，一间就养猪，一间就一家七口住埋一齐。咁啊，厨房啊喺埋里边噶啦。咁啊，生活咧就系比较紧啦，同埋穷苦啦。咁啊，结果八七水灾嘅时咧。佢啲十八隻小豬咧已經大啦，就變成大豬，隻隻百幾斤重。咁啊，水災嚟到佢住喺河邊，係咪先浸佢嗰度咧？今次弊啦，佢就呢一個女犯咧，就爬一張梯，呢張梯咧就先叫嗰個老爺奶奶同埋啲仔女上咗嗰個草嘅上邊，嗰個草都唔係好實淨噶，用竹嚟搭，你諗下。跟住咧，同嗰个老公一齐逐只猪逐只猪捧佢哋上梯环，爬梯啊！啲猪又好乖喎，竟然识得爬梯。咁啊，十八只猪咧就爬咗上去嗰个草棚上边，加上一家人七口，咁啊坐喺个棚顶度咧，个个就合掌念观音菩萨，呢就系一家人七口一齐念。咁啊。十八隻豬咧都乖到不得了，又唔嘈又唔叫，又唔會自己跳水。咁嗰啲水咧一路浸到咧兩河兩岸裏邊嗰啲磚屋啊，因為佢好緊啊嘛，嗰啲溪流 好勇猛啊嘛，所以凡系啲草屋啊都冧，同埋砖屋都冧。咁啊奇怪啦，佢呢个真系奇迹啦，三间草屋咩都唔会冧，仲要你谂下嗰个啊，今次要揾啲学专家嚟计一计先啦。你话点计系嘛？系用竹搭嘅茅屋，十八只猪，你计一计佢嘅重量，加上一家七口，加上嗰啲水咁猛力去冲击佢。咁啊，仲要啊，下边系泥地，唔系钢筋水泥。咁啊，呢一种咧，亦都系不可思议。咁啲水退咗之后啦，咁呢个女犯咧，嗰啲猪咧落嚟啦，跟住佢咧，呢个环境就改变咗。但系因为我哋咧，主要就系知道呢一种咁嘅奇迹。你喺佢嗰个水灾嘅时候啊，一家七口喺度，心无杂念。嗰陣時你仲諗乜嘢係咪？個唯有呢全心全意囉，所以念得嚟呢非常之專一，專一到呢心無雜念。所以佢呢呢三間茅屋呢，嗰啲記者嚟影相呀，要登報紙呀，覺得奇蹟呀，竟然可以喺個河邊度係首當其衝嘅，竟然唔冧。咁啊，呢啲呢就俾我哋大家去思考下啦。咁啊，報紙咧各有各嘅講法啦，又可能係乜，又可能係乜，個個都避免講觀音菩薩，因為佢哋唔信啊嘛，唔知有咁嘅奇蹟啊嘛，所以佢哋咪避免啦，係嘛？有咩可能啫，係嘛？乜可能都冇，嗰啲力學專家都考起佢啊，點樣計啊？呢十八隻豬，你個小嘢啊，嗰個重量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呢啲係。我哋信嘅时候咧，呢啲系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就系话，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嘅人脑、地狱意识去思量分别，就系咁啦。仲有一个阿娟，都系台湾人，专系讲台湾嘢系咪？其实咧，台湾之所以咁蓬勃、经济发展咁快速，系一个由一个战后啊满目疮痍嘅地方，一下发展到。成为经济上咁发达嘅地方，系有佢嘅原因嘅。咁啊，因为佢哋大多数人咧，经过咁嘅苦难，佢哋要寻求一种信仰。佢哋信咗佛之后，佢哋觉得呢一样嘢先至系自己生命里边嘅依靠，所以佢哋咧就全心全意去信佛。咁呢个阿娟系点样啊？佢呢个公案咧就系咁嘅。无端端乳痛，佢呢个乳痛咧就唔系乳癌喎，佢呢种乳痛咧比乳癌仲要痛得犀利，佢呢个叫做生乳膏啊，膏咧就系药膏个膏，咁呢种症咧就唔知乜症啦，咁佢痛到咧同埋大到咧已经系赤地，一边乳房系赤地高啊，你话嗰种痛法咧，痛佢哋日叫夜叫。右边嘅衫咧，一边嘅衫系着唔到，着一边嘅啫。咁啊，又睇西医，又求中医，又求正嗰啲奇难杂症嘅医生，总之就冇一个医得佢好。咁佢自己咧得到咁嘅痛，一扎仔女吸高吸低，咁啊苦啦，系嘛？又做唔到嘢，咁啊又穷又病，真系病苦穷交逼一齐。咁啊！但是他都不会放弃，都去求医，周围去打听，听到哪一个医生好，几远都去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在十字路口就撞到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一问起，那他就说，一边讲就一边喊。那这个朋友呢看到真的确实是很惨，看着高到赤几，那么又着不到衫，只是这样围着而已。那他说，不如这样啦，你跟我来去佛堂啦，那么带了他去佛堂。咁啊，帶咗佛堂咧，咁喺佛堂嗰啲大家嘅朋友就為佢仲大悲，就即刻就飲咗杯大悲咒水，咁啊講解俾佢聽，咁啊叫佢喺佛前就懺悔自己嘅罪業，咁啊懺悔咗之後咧，咁佛堂嘅人咧就叫佢翻去咧供奉呢個西方三聖，念觀音菩薩。咁佢飲咗啲一杯大悲咒水之後咧，覺得個人咧。个精神好咗好多，好咗好多咧，就系、是、一种安慰啊！觉得好似有咗，好似 掹到个水泡啦，攞一个水泡，咁佢就日夜咧就拜观音菩萨。我话拜下拜下啊，佢自己打个乜嘢念咧？佢话我真系一对业障深重，嚟先至得到一个咁嘅病。佢话就算我医唔好都算啦，我一生咧就咁样念观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算啦。咁所以佢一咁样谂之后咧，好释然啊，成个人咧安乐晒，算啦，咁就唔再求医啦，就算数。咁啊，正因为佢种诚心，佢发咗个梦，梦到观音菩萨咧用阳之净水洒佢个乳房。咁啊，洒完之后第二朝早咧一啲痛楚都冇，慢慢咧就谢啦。咁啊，谢咗之后咧，咁佢信仰观世音菩萨更加虔诚，更加虔诚嘅时候咧，咁佢自然咧，佢逢人咧，街坊邻里，佢都劝人信佛，劝人信观音菩萨。咁啊，又系遇到呢个水灾，就系同嗰一场大水，咁啊，其中嘅一个个案啊。咁呢个阿娟咧，一睇到大水嚟啦，佢又住喺桥边喎，又系，咁佢就唔系喺嗰个溪流，喺个河嘅底下，佢就喺岸嘅上边，系高啲嘅地方。咁啊，但系呢啲水嘅冲击咧，一定系慢过呢个河堤，会浸过呢啲街道嘅。咁佢一睇睇见咁嘅形势咧，佢不慌不忙，即刻就点起香，跪喺观音菩萨面前咧，就求观音菩萨咧，就唔好浸佢呢间屋，嗰啲水势咧要改动。咁啊，隔篱邻舍睇见咁样，又跟埋佢一齐，跟埋佢一齐咧，跪喺观音菩萨面前，又系咁样求。咁啊，好奇怪啦！冲击佢哋嗰支流水咧改道，竟然改道，改咗去佢个瓜田嗰一边一个深坑，去咗嗰度，由个深坑嗰度咧个洞嗰度流走。咁啊，结果佢嗰几间屋就唔使水浸啦。咁啊，但系咧又听到有人讲佢话弊啦，今次我哋个瓜田冇晒啦。半年的血汗，那些瓜一定流失啊，那些水那么猛，一个二个的西瓜还不冲走，是不是？那个阿娟一听到那就哭了，哭的时候弊了，半年的血汗靠他的，靠他吃饭的了，那些瓜流走了就不是没有，是不是？那他今次呢苦了，苦都没用的，他唯有求，又求观音菩萨，求观音菩萨呢那些瓜不要冲走，那他一路跪跪了一晚。第二朝雨停了，水就退了，他第一件事就中去这个瓜田那里看看，哇，什么奇迹，那些西瓜一个二个没有走到，还要在第二朝流了很多泥，多了一倍都不止。那么还有一样奇迹，流了很多杂木，那些木呢一条条好像围着他的瓜田那样，四周围着他的瓜田。咁呢个阿娟两仔乸咧，就将嗰啲木啊，咁啊扎好晒咁咧，攞翻去当柴烧，担咗一日，饭都冇食，担咗一日啦。你话几多木柴系嘛？嗰啲木柴咧围成好似嗰啲拦河咁样围住，所以瓜又走唔甩，仲要留咗一多咗一倍嘅瓜。啊，观音菩萨，你真系偏心咯，系咪偏心啊？咁啊，人哋又半年偏旱。那个人流失那个不是半年血汗咩？一样啫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啊？观音菩萨竟然救他就不救我，还要将我的瓜给他，太偏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呢真是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就是说，这个人他突然间会得到这样多了这么多 的财富，咁佢念观音菩萨，念观音菩萨，佢系令到咧好多户人家因为佢咁嘅事信仰观世音菩萨，咁啊知道观音菩萨咧真系大慈大悲，系能够救苦救难嘅。只要我哋生起一念信心，我哋必然系得救嘅。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哋大水啊，呢个水呢、这个水灾咧时时会系。害我这个人生，在我们人生里面是遭遇到这一种呢，是我们一种共业回来。如果我们是没有这个共业，没有 是应该要受这个水灾啊去烦恼我们的，或者令我们损失，我们一定会避开的。当这个水带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或者去了旅行啊，去了第二道啊，咁啊免咗呢种嘅灾难，我哋会有咁样嘅。咁啊，再讲就系观世音菩萨，其实佢就一啲都唔会偏心嘅。问题就系话，我哋本人唔得救就系话，我哋唔信，唔信之中咧，仲要做落好多罪业。呢种罪业咧，重嘅就系毁谤三宝，重要就系话嗰种罪业咧，唔毁谤三宝咧，佢都仲要咧损人利己啊！你做损人利己嘅时候，以后我们必然呢会受回这种的果报，这个果报 的 定律绝对不会消失，是宇宙里面的一种真理来的。我们不信不等于就是不用，我们如果信了，我们可以改变，还有呢就信了之后呢，我们会自己因住来做人做事，我们会因住，不会过路，我们就是这样了。那这个呢就是说，我们连观世音菩萨遇到这个水灾啊，如果我们一心清明的时候，我们即时会得救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即使落了难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一个浅处，这个浅呢就是说去到一个浅地方呢，令到别人呢会救到你，或者自己到了浅的地方了，自己可以救到，是吗？那其中有一个也都是去潮普陀山坐船，去一船人呢去到未到这个普陀山的时候，他们遇了大风浪，遇了大风浪的时候呢，整一船冚见了，那么各有各呢都在爬那些救生圈啊，爬些木啊木板啊，这样以为就得救了。那其中有一个刘氏子呢，他就是什么都不理，水大嚟，只船反咗，佢就心念观音菩萨，乜都唔理啦。结果佢只脚咧就好似有嘢晾住咁，一晾住咧，佢因为自己唔懂水性，佢就唯有眯埋双眼，都晾住，自己都唔知去咗边度。结果就翻咗屋企，翻咗屋企咧，佢自己都蒙查查，做乜会翻到屋企？咁啊，嗰个妈咧就开门睇见佢成身都湿淋淋，问佢你做乜啊？咁佢先至讲俾佢听，佢话遇到呢、这个。啊！大風浪，只船翻咗，咁啊翻咗之後咧，我都唔知點蒙查查翻到嚟嘅咁。咁佢咧話就係、是、睇見喺個水入邊啊，見到一片紅光，佢自己都唔知道，但係只腳點解咁快嘅咧咁。咁啊，但係佢好清楚知道自己咧，就係、是、冇停過念觀音菩薩。一落水嘅時候啊，就係、是、南無觀世音菩薩，係咁樣念。咁佢個媽咧知道，即刻咧裝香。向观音菩萨呢答谢观音菩萨救仔呀，救这个仔的救命之恩。咁呢啲呢亦都係我哋遇到大水同埋大火念观音菩萨得救嘅例子嚟。咁跟住落嚟呢，我哋而家呢就睇下一段经文喎。咁佛陀呢亦都係咁样讲啦，佢话若有八千万亿众生呀，为求金银琉璃奢渠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，假使黑风吹其船舫，飘堕罗刹鬼国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，以是因缘名观世音。嗱，呢一段经文呢就系讲乜嘢呢？讲去揾金揾银嘅啦。嗱，我哋人系咪需要？要有钱先得啊，系咪啊？冇钱真系唔过得入，但系钱亦都唔系万能，亦都唔系最好嘅。咁啊，但系冇亦都唔得，你少个仙都唔可以过日子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人咧，第一紧就系命啊嘛，系嘛？第二紧就财噶啦，钱财。咁啊，有咗命咧，我哋就要搏命去追求呢啲钱财，要去搵钱噶啦。咁啊，第一就金啦，第二就银啦。咁啊，琉璃咧系乜嘢咧？系青色宝。咁啊，奢渠咧就系、是、白色宝。奢渠咧就系、是、远睇嘅喺热带里边嘅海里边嘅动物嚟嘅。佢系呈三角形个壳，个壳咧好厚，可以爱嚟做装饰物嘅。咁呢个咧就叫做奢渠啦。玛瑙咧就叫做红色宝。珊瑚咧 就好似樹枝咁嘅形態嘅喺海裏邊嘅，咁亦都係可以我嚟做裝飾。咁啊，琥珀係乜嘢咧？琥珀係千年嘅松枝啊，千年咁老嘅松樹所流出嚟嘅枝就係佢種油啊，咁啊黃色嘅，咁佢流咗落個地下度咧，經過地下嘅高温，經過地下嘅高温咧，就然後咧形成咗由高温形成咗佢。好像透明的晶体那样，是一种这样的物质。那这种物质呢，它有定晶的作用的。那啊，这种呢就叫做琥珀了。琥珀呢，那啊，在珠宝店里呢时常有得卖的。那它很贵的，有时贵过这个金的。它卖是怎么卖呢？是讲多少 CM 的，称的。好像称金那么称的。所以你腾出来一串琥珀的珠啊，在香港来讲，是几千蚊的，那么不是108寸，是18寸或者21寸，还要看你大细粒，越大粒它就越贵，所以这样你不要看它一寸斧，哇乜咁贵的，这样它就是矜贵，因为呢罕有，物以罕贵嘛，是吧，因为罕有所以它就贵咯。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人所追求要爱的宝物。咁啊，跟住嚟咧就珍珠啦，珍珠大多人都识啦，系嘛？有啲人而家颈上都挂住一条珍珠添。咁呢啲珍珠咧，亦都有定经嘅作用嘅。佢系嗰啲大蚌啊，大蚌，佢系套佢嗰啲液体，套佢嘅本身嘅液体去包住一粒沙，咁啊越套越厚，越套越厚，咁就成为晶莹耀目嘅珍珠。咁啊，呢一啲咧，亦都系我嚟做饰物嘅。咁你话佢有价值又得，话佢无价值又得，佢俾我就无价值，俾嗰啲妇女咧就系价值。咁啊，旧阵时咧呢啲啊要去上山啊或者落海嚟揾呢啲咁样嘅七宝八宝啦。咁而家我哋要揾咧就唔使啦，去珠宝店，唐人街嗰度有几间，咁啊去嗰度揾就得噶啦。咁啊点样揾啊？我哋唔系用黑风吹入去揾，我哋要攞乜嘢 money。是用蚊嚟去换，不是去那里搵。那么搵这些这样的七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知道真的要用真金白银搵。那么但是呢，真的要落海去搵 的人呢，就会遇到这些台风。那么台风呢就叫做黑风，其实它就是怪风来的。那这些怪风呢怪到怎样啊？十二级咧就系飓风啊，台风，非常之猛烈嘅风嚟嘅。咁呢啲风咧，佢一嚟嘅时候咧，真系咧荡然无存啊！你嗰啲房屋啊，几实嘅，佢都可以拱冧你嘅。几大嘅远洋轮，一样将你拆骨噶嘛？呢啲就系怪风嚟啦。咁呢啲怪风咧，到佢吹嚟嘅时候咧，我哋真系无可避免，嗰只损失咧就非常之惨重嘅。咁啊，记得有一次咧，喺西半球有一场风啊，呢场风啊叫做可美儿啊，佢个名啊，有冇人记得有场咁嘅风啊？喺读者文集里边曾经有记载呢场风劫后嘅嗰种采访，有篇咁嘅文章登。咁啊，其中咧有一个人咧就系经历呢场风，佢系当时喺嗰度喺纽约嗰个港口。咁呢个人咧，佢个名叫做李富贵。他在一艘的远洋货叫做亨特伦里面做大副的，那他当时在这个纽约的码头装了几千吨的化学肥料，就准备开船去第二个码头，去第二个港口装第二种货物。谁知道这个可美儿来了，来探他们了。那探的时候呢，那个浪啊高到是20几尺，是这么大。那么衰到呢，他两边呢都有两只军舰在劫住他，咁佢咧就係、是、受害最緊要嘅，兩隻軍艦撞佢啊嘛，好似手咁粗嘅嗰啲鋼纜都逼得斷曬。咁啊，佢嗰隻遠洋貨輪咧係過萬噸，但係都俾嗰啲浪風啊吹到咧，好似條雞毛咁樣飄下飄下。